好了，終於就兩紅相會了，是吧？那就終於回來了，那就也都是跟 Anthony 就不用這個在這個水管聲裡面做節目了，也都不需要做完節目之後喉嚨痛，你知不知道？ 是嗎？會的嗎？為什麼？ 因為我要很大聲說話， 是嗎？那你收音不好而已， 我怕你聽不到嘛，是嗎？我看到你也是這個不斷地改進外貌，越來越英俊，我感受到壓力就不回來就不行。 不是，你也瘦了，好像。 啊？不回來不行，如果不是的話，這個即是 Anthony 這樣不斷這個髮型今天又不同了。 又不同了。 整個這個樸敘俊，是吧？這個梨泰院男主角的樣子現在。那回來之後呢，就很多朋友都問為什麼上兩個禮拜仲要做呢個咁樣嘅搖佢做節目咧，咁咁因為咧就要隔離， 翻到嚟都要隔離噶嘛。 係啦，咁啊今個禮拜上個禮拜日就正式完成呢個隔離，咁所以星期一咧就翻嚟呢個直播室做節目啦，咁樣。咁啊三不管嘅節目都改變下形式啦，咁希望就同星期二啊就呢個撈鬆有少少分別。 係。 咁撈鬆都係以呢、這個即係時事評論為主， 嗯，即日先啦， 係啦，即日先咁樣。咁今日即日最先嘅咧就係呢個教育文革啦，真係呢單嘢犀利啊！我覺得。 咪呢個其實就響即係響咗胎噶啦。你見到何君瑤兩個禮拜之前三座大山啊嘛， 係啦。 而家爭在社福界未嚟嘅咋？ 咁就六八九就死咬住楊潤雄嘛，嗯，就由呢個六八九基金就入品。要公開那些受處分和被調查教師的名字嘛，咁樣。咁啊，琴日呢個教育局就好鬼鼠地咧，就係個別傳媒就通知佢哋呢個懲處宣導會小學呢位老師嘅消息喎。 係。 咁竟然就鬼鬼鼠鼠咁樣，就淨係用呢個話接受到查詢，咁所以就同個別傳媒交代咗。 查詢邊個查詢啊？係咪梁振英嘅又係？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最關心的就是梁振英而 已，那肯定是啦，因為人家都他都入品了已經 是好了。那這個宣導會小學教師被這個取消註冊啦，這個叫做即是取消了他的教學資格， 嗯， 那就禁制他回去學校，那這個處分這麼嚴厲這麼嚴厲，那我就以為當然是斷到正啦，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究竟在小學裡面播讀罪無可恕喎，咁樣。咁點知好快，你都知道呢個世界咧，就互聯網時代咧，呢啲咁嘅資訊咧就流通得好快。咁呢個教師喺課堂上邊分發嘅呢個 worksheet 咧，就已經暴露咗出嚟啦。 見到大公報啊嘛，大公報登啊嘛，嗰個係。 咁呢個亦都係之前藍絲投訴已經喺網上邊流傳過噶啦，唔係新嘢嚟嘅其實。咁咧就呢個不可逾越的紅線啊，呢張工作紙咧。咁就係一個教材 prepare 俾佢哋上去討論，俾學生公開討論嘅。 係冇嗱，即係呢啲咧，其實雖然小學就仲未有通識教育，咁但係佢就當通識教育嚟教噶啦。其實就嚇咁而嗰段片咧，其實嗰個教材，所謂教材其實都好安全啦。我諗佢估，因為攞翻港台嘅節目《鏗鏘集》出嚟播嘅，咁正正就睇完嗰集節目之後。咁然之後做咗啲討論啦，咁亦都俾咗張工作紙去翻去做啦，即係做完討論，亦有工作紙啊咁樣。咁既然話紅線啊嘛，其實嗰個事情嘅背景，如果你話講《鏗鏘集》嗰集節目咧，係兩年前就話所謂叫做不可逾越的紅線。咁所以紅線咧就係嗰陣時就呢一個香港民族黨啊，咁陳浩天嘅香港民族黨咧就被政府取替咗啊。咁講嘅嗰陣時咧，其實你見到咧就是、中央啦，中央政府啦係想即係搞大佢嚟搞嘅，正正就取替咗之後咧，就專登要林鄭上京咧 如果大家仲記得啊， 係 係去報告呢件事情嘅， 係啊，佢自己講嘅呢個， 係啊，佢自己主動交代嘅呢個係。咁即係你既然話你港獨係紅線，咁嗰陣時阿林鄭已經講噶啦，啊言論自由唔係冇底線嘅，亦都唔係冇即係唔係乜都可以講嘅。咁如果嗰陣時嘅事情嚟講咧，其實係我諗係好似係喺呢一個民主牆事件之後所發生嘅，即係你記得係前年係中大啊、浸大啊、民主牆啊都相繼地係有啲港獨標語，而蔡若蓮個仔死咧就係嗰一年嚟嘅，其實。 事發大家要重組翻啦，就係2019年嘅三月，係三月發生嘅，未有反送中修例嘅 課堂啊嘛， 係啦，就係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個生活教育科裏邊，呢個教師就製作咗呢個工作紙俾佢哋，就要求小五嘅學生去睇完港台嘅《鏗鏘集》呢個不能逾越的紅線嘅訪問陳浩天之後咧，就係回答。嗱，你大家唔可以抽空嗰個 context 嘅，即係唔可以淨係睇嗰張紙。佢個教材本身係連埋嗰個《鏗鏘集》嘅。咁就答乜嘢叫做言論自由，同埋陳浩天提出港獨嘅原因係乜嘢？喺當時2019年嘅三月裏邊咧，嗱，亦都香港電台係官台啦，當時係訪問呢個陳浩天。咁所以你問而家秋後算帳？攞翻用而家今日國安公署嘅標準，去判呢個教師話佢播毒，然後取消佢嘅資格咧，呢個肯定咧就係清算嚟嘅，肯定噶啦呢個，因為點解咧？佢然後係到2019年嘅九月大公報報導之後，咁就藍絲群組就向呢個教育局投訴，咁就派員去學校裏邊了解。究竟呢件事发生咩嘢？而当时学校呢已经咧系作出呢个调查，要求校方交报告嘛。因为好啦，四月校方提交报告，认为呢个教材系冇呢个宣扬港独，所以就不存在要处分呢个教员嘅问题。然后跟住2020年嘅六月，六名教师包括校长、副校长。就收到呢個教育局嘅來信，就係指佢哋涉嫌專業失德，要求佢哋作書面解釋。嗱，四月校方回覆之後，然後教育局咧就再去信就話已經指控佢哋專業失德咯。當時，好啦，即係未再去了解嗰個情況之後已經話啦。咁然後跟住就七月，教育局通知涉事嘅教師將會面臨取消教師註冊，其他五名教師將會作譴責。警告等處分，而去到2020年嘅九月，涉事教師就被取消呢個教師註冊啦。 係，就上個月發生嘅咋。 係啦，咁啊，琴日就通天啦。琴日通天嘅呢單嘢，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嗰啲嘅學生都被呢個教育局嘅人員咧去問話，學生嘅反應就係話。其實他哋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因為呢個老師講到明係佢哋係唔支持港獨嘅。 係啊， 而家只不過係討論言論自由嘅底線去到邊啫，係嘛？即係話究竟可唔可以討論港獨呢回事咧？咁樣嗱，我當時喺主流嘅媒體裏邊，包括《明報》好，好多報紙都討論緊呢個問題 嘅 喎。 係啊，嗰陣時係嘅。 嗱，而家你唔好用今日嘅標準喎。而家講緊2019年嘅三月嗰陣時候。 反送中嚟发生。 反送中修例之前，其实好多媒体都话，如果唔可以推动或者行动上唔可以即系港独啦，咁讨论港独或者系认为港独不可行，讨论得唔得啊？咁样。喂，呢个唔系乜嘢禁忌嚟嘅？当时系。 哦，而家教育局今日最新条红线系讨论都唔得啊嘛。 唔系，佢好明显就系话用讨论嚟等于播毒啊嘛。 系啊。 喂，呢樣嘢我覺得係完全反智嘅喎，其實係，即係等於天主教係唔贊成墮胎， 係， 咁但係喺天主教會裏邊，可唔可以討論呢個墮胎問題咧？咁樣，喂，呢個亦都係大家睇到嘅啦。而家基本上就我覺得宣道會呢件事係借題發揮嚟嘅，係夾硬去屈呢個老師播毒。好啦，校方唔肯跪低。而家實際上你睇到啦，成件事越嚟越清楚啦。 校方不肯跪低的情况下面呢，就教育局用教育則例呢，就夾硬強行呢就去做出一个裁决。然后除了这位老师是被取消这个教师资格之外，其余就用警告，书面警告去作出这个处分。是因为他们不肯跪低了，其他那些是因为不肯跪低的，其实。即包括这个宣道小学的校长和副校长。 嗯。 那他就是这个就是教育文革的这个一个做典型的，他们叫做。就做一些案例出来。然后呢就去震慑其他的办学团体和学校。即是说跟着那200几个被匿名投诉那些呢，你学校懂做了。 嗯。 如果你不懂做，就会好像这个宣道小学其他那五位一样了。咁你識唔識做啊？即係話你識做，你就由校方本身去 DQ 嗰個老師。如果你校方唔 DQ 嘅話咧，就會教育局夾硬嚟噶啦。佢根本上都唔同你去調查乜嘢，我覺得。 嗯。 根本都唔需要，我覺得。佢已經有咗結論噶啦，我覺得已經係。佢實際上已經有咗結論。 嗯。 只不過喺校方嘅呢個過程裏邊咧，就唔肯屈服，所以而家就連校方都攬炒啦。 係啊。 就咁啊，佢就要製造一個咁嘅情況。 起碼個副校長啦，嚇、個班主任啦，同埋即係同科嘅即係老師啦，用咗教材嘅老師啦，即係用過呢張工作紙嘅老師都會攋嘢啦，嚇、都被譴責啦，好似係收到 warning letter 嘅，因為你覺得你哋唔覺得有問題啊嘛，你唔肯割席啊嘛。 係啦，你就唔肯割席啦，其實係主要係因為你哋校本調查裏邊就話佢冇問題啊嘛。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呢件事你咁樣俾佢去夾硬嚟嘅話咧， 同埋而家 每一間學校都係變成一個政治鬥爭嘅場所。 佢而家講到明啦，就係話你除咗牌之後咧，所有校園都唔能夠踏足喎，即係當 即係唔準教啦以後。 係佢話即係有咩零一引述咩有一個咩律呢咩律師啊講又話連送外賣入去學校都唔俾，即係講到咁絕喎。咁即係講到，即係其實呢單嘢佢要攞大嚟搞啦，唔係好似過去掩掩養養咁樣啦。就轉由林鄭今日所表態啦，就係話事不避難啦。呢個我諗 佢話就係調翻轉講，佢話以前包括梁振英啊， 避難啊嘛， 以前嗰啲特首避難啊嘛，我而家就唔避啦， 係嘛？迎難而上啊嘛， 迎難而上，第一次就點話？我話要做就要做。 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反擊梁振英啦，因為梁振英佢 就鬧啊楊潤雄話佢為官不能避事啊嘛，係啊， 係啦。咁佢而家就講，喂，前任嗰啲唔敢做，而家我敢做喎、啊。咁、我仲話我事不避難，我而家迎難而上添啊，係嘛？我而家仲阻過你啊，而家係。 唉，咁肯定係啦。佢點指咩？佢而家連其他嗰啲唔肯割席嘅全部掃曬啊嘛。 係啊。 喂，你諗下，你見到呢個常識嚟咧？ 嗯。 常識就係話，你容許討論，同你去宣揚嗰樣嘢，基本上係即係兩回事嚟嘅。而家好明顯，佢擺到明就係咧，將佢混混一談，然後上綱上線，用黨媒向特區政府施壓。又所以當初你話點解陳日君要反對呢個校本管理咧，係有原因嘅。其實你而家睇到啦，其實係乜借呢個校園民主化管理之名？ 嗰陣時就講民主咯， 嗰陣時就講辦學團體校本。 而家校本做咗個裁決，你唔 like 啦，就上面壓落嚟啦，雙重標準 係啊， 係啊。 但你冇辦法噶喎，如果你喺咁嘅情況下邊，你而家只有係全體嘅校學校咧，要去捍衞自己呢個校本管理啦。呢、這個校本管理係法例法定賦予佢哋嘅權力嚟噶喎。喂，如果我調查完冇問題，好啦，你教育局有問題，唔該你楊潤雄出嚟公開解釋俾全香港嘅市民聽，究竟點解要 overrule 呢個宣道小學嘅裁決？然後你話俾我聽邊一樣嘢，呢、這個教師邊一個證據證明？他在这个课堂上面是宣扬港独。你不要告诉我讨论就等于宣扬、啊。喂大佬，你港英政务官训练来的杨润雄。这个 common sense 的其实根本是。是不是而个老师也都讲到明他是不支持港独的。根本上成件事就是淡粗来 的。其实你看看那个什么今天那个常秘讲的什么好笑的。其实这些真的有很多都是诸心论来的。就说他很花心思在那里设计那些教材和工作纸。啊、都是以港獨為主題啦，即係花心思喎、啊，大佬，花心思。 喂，老師唔應該花心思去設計呢個 worksheet 嘅咩？其實 咪係咯，咁但係問題就 係我哋花心思做節目討論呢、這個、 呢件事，咁我哋先 講 港獨 喎，係嘛？哇！你又七情上面，即係你支持港獨啦，咁都得啊？係嘛？跟住佢就喺度講啦，懶係客觀咁樣講啦，就係、是、話你又用咗50分鐘嚟有計劃咁樣樣由社團條例帶出民族黨，然之後仲介紹呢個黨呢、這個被列法列作為非法組織嘅政黨嘅宗旨同埋政綱，之後就討論港獨議題，重點係宣揚該組織港獨嘅政綱。即是話咧，討論佢嘅政綱就等於宣揚啦，其實就係、是、亦都等於認同啦。咁向學生提問嘅時候，就問及點解會有人提出香港獨立啊？點解會出現呢種思潮啊？可見港獨就係整個課程嘅主題啦，咁樣樣。然之後仲話佢之後仲要留翻35分鐘繼續談咧呢個咧民族黨啦，同埋藏獨、疆獨、台獨啦，以至到分裂國土嘅議題啦，咁樣樣。咁即喂，大佬啊，你其實你即係其實你預留呢啲時間去討論啫，唔代表有標準答案啊嘛。 唔係，佢係好簡單喺 DSE 嗰個試題風波都一樣。 係、嗯， 佢係要先有結論先嘅。 係啊， 佢不容討論。 嗯， 你如果掂呢個題目，你一開波就大家要一齊嗌口號。 嗯， 就係、是、呢個港獨就係外國勢力意圖顛覆呢個祖國，將香港永遠分裂出去係民族嘅罪人，咁、嗯、樣教咯。 啊！ 佢要你咁樣教啊！ 要你又咁教啊！ 係啊， 討論係得，但一定要有標準答案，一定要講。 唔係討論，啊、我諗係個答案先過個討論啊。 係、啊。 嗱，乜你睇到㗎？中日關係都係 討論咯。 係啊，中日關係都係㗎嗰條。 係啊。 係嘛？就算你話個 marking scheme 係呢段中日關係裏邊弊多於利都好啦、嗯，都唔得。係、啊。明明個 marking scheme 就係要咧，你答弊多於利嘅，都唔得，係不容討論。 唔係弊多於利啊！只有弊冇利啊！ 系啊， 系啊， 少少利都唔得， 呢一啲利都唔俾啊！系啊， 咁啊系咯，咁你一讲港独问题就要口诛笔伐，就系咁咯。 咁啊，其实你而家你见到呢个陈肖淑芬所讲嘅嘢，同嗰啲党官所讲咩有计划、有组织啊、 有 花心思 啊、沆瀣一气啊， 系啊，喂，呢啲诛心论有乜分别啫？ 不早啊，偏偏喺2019年3月啊， 系啊， 仲要讨论30几分钟啊， 系啊。你講到好似好客觀咁樣樣，喂，預留幾多時間你都講到埋。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講到佢自己點樣去討論，佢帶出啲咩方向，你已經係做咗一個諸心嘅判決啊嘛，已經係係嘛？個結論就好簡單啦，就不容討論啊嘛。 同埋咩咧？就係、是、一定要聲討啊！ 嗯， 唔單止不容討論啊。 啊！ 直情係你要喺個課堂上邊聲討港獨啊！ 即係話咧，如果你設計嗰張 worksheet， 你要咁樣寫。為何呢個香港民族黨是活該被制裁的？要咁樣寫喎、 啊。我話係 啊， 陳浩天背後如何受外國勢力煽動 啊？ 意圖喺香港進行顏色革命 啊， 將香港永遠從中國分裂出去 啊， 製造呢個其他台灣、蒙古、新疆、西藏。受港獨影響而造成的呢個現象，咁、 嗯、 跟住再討論就係話，如果咁樣分裂出去，對偉大嘅民族復興有何不良影響？ 嗯， 咁可以討論啦。 係啊，咁所以咧，嗱，以後有任何有通識啊，或者社會啊嗰啲咩嘅課堂咧，你一讀要教材啦，咁啊只能夠係一個來源嘅啫，唔係文匯就係大公啦，係嘛？即係你以後睇文匯大公嘅社論咧，嚟做呢啲咁嘅通識課就啱啦。係嘛？佢哋就想做到咁樣啊嘛！ 咁首當其衝嘅就唔係蘋果喎、 啊， 我諗明報執得噶咯喎。 係啊，明報執得㗎啦。 學校子係最多嘅喎。 係啊， 係嘛？ 唔係文匯大公都有派嘅，都 唔係㗎。我諗老師好多時係學校裏邊討論通識係用明報㗎。 明報或者星，我個年代就明報或者星島啦。 啊！而家我諗明報執得㗎啦。如果以後就文匯大公啦，指定 文匯大公咯，係嘛？ 咁跟住落嚟，如果你唔跪低嘅，咁咪由湖南輸入老師嚟教呢個生活常識科咯。 啊！ 咁簡單咯，我覺得好啦。你以為呢個世界裏邊啲人淨係喺一個學校裏邊去吸收個資訊、嗯、你越係咁樣嘅話，你唔好以為而家啲小學生好多人話喂小五唔應該教呢啲嘢，但你要明白香港而家個情況係咩咧？喂，小學生都睇新聞噶嘛，係、 嗯、 咩？特別係呢兩年嚟，佢哋會知道曬個社會發生啲嘢噶嘛。所以你學校唔討論嘅話，當然你話老師亦都可以。去話俾佢聽嗰個 pros and cons 係點樣、嗯？我都有責任兩方面嘅意見陳述。 你告訴他，他現在不是嘛，討論都不得， 是吧，還要不可以花心思喎。 喂，同埋你睇到喎，佢連警告都唔係喎，一嘢就掉落嚟，就係要取消咗佢資格咯喎。係 啊， 係咪取消咗佢教師註冊嘅資格咯喎？咁你諗下喎，仲有好多係匿名投訴嚟緊喎，200多個 case。 係啊，佢未處理曬㗎，佢而家話。 係啊，處理緊㗎。而家呢個689就係話要開佢哋名嘛。 啊， 你等佢哋咧，我諗係咩咧？就跟住就發動群眾批鬥啦。 哦，佢係噶，而家你見到你開個咁嘅803懸紅網啊，佢而家係俾埋錢叫你去報料噶，係嘛？即係佢而家咪就係咁樣做呢啲嘢，你諗下啦。佢兩年幾前佢冇得做特首之後，係嘛？原本就搞兩間公司，一家大一路，一間就係大灣區公司，俾人踢爆，然之後冇嘢撈啦。而家咪撈呢啲咯，係嘛？如果你講曱甴，佢真係曱甴嚟噶，生命力好頑強噶，佢真係。 喂，大佬，其實呢啲咁嘅嘢。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做呢啲嘢都好低裝啦。 哦，咁唔係咁，咁佢就係冇辦法噶啦。一個人格係咁樣嘅話係， 但係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啫。咁點解唔係林鄭？使乜啊前特首嘅袁弘咧？ 嗯， 係嘛？呢、這個呢啲咁偉大嘅呢個民族復興事業，係咪林鄭既然覺得自己迎難而上，我撐689喎。是吗？我又不觉得他迎难而上、啊。如果是使乜前国家现任国家领导人前特首出袁弘呢，搞到。 不是咯。 很明显就是说他包庇。 你是受屈跪低啦，这个很明显是。 那会不会林郑包庇着黄丝老师啊，我估计。 那可能会这样屈到下来的了其实。你知道的啦，689是战到这样的啦，战到没人有的啦。他就是 assume 自己是影子特首嘛。係嘛？即係佢仲諗住係即係翻窗回歸啊嘛！你嗰陣時唔係話佢咩？佢已經準備緊個班底，佢而家再翻嚟選啊嘛！咁 Q 厚面皮啊嘛！佢係 咁唔係嘅喎？你諗下，以佢呢個無寶不落嘅性格， 啊、 如果佢唔係諗住有機會翻窗，佢點解會做呢啲咁嘅嘢？ 嗯， 同埋佢真金白銀嘅噃要 誒，咁唔係佢錢嚟嘅，我估 嚇 呢啲唔係佢錢嚟嘅，我估就 咁唔通中共嘅錢唔會啩、啊？我覺得。 如果你講無寶不落就應該不是自己錢的即係做呢啲嘢係，但我覺得就係同阿何君瑤係同一類人咯，咩689呢啲係，即係你話何君瑤係廠將，佢個低級嘅廠將，但係梁振英咧，我諗佢可能係層次高少少嘅廠將啦嚇，即係佢係起碼佢係出錢叫人哋做嘢。 但我覺得梁振英係攣到一個關節眼啊， 係。 即係佢知道開邊飯，佢就吹起個號角噶啦。 係， 佢知道開教育呢一飯，佢咪吹起號角咯。無論你葉劉好，其他好否認話呢個三座大山論都好啦。事實上，何君瑤講嘅就係事實。 嗯， 就係、是、要推倒呢三座大山啦。啊，689咪講咯，教協不倒就不能夠香港不能安定啊嘛。 係啊。 係嘛？佢呢個教協大山呢樣嘢咧，你唔好諗。我第一個唔係聽係呢個梁振英嘅，你知唔知？ 係 係梁錦松。 哦， 三座大山，梁錦松做教資會主席定咩咧？佢做過。Before 佢入去做財政司嗰陣時候，這個即係話喺左派係廣泛流傳的，大家知道。 共產黨咁諗啦。 係啦，因為教協就係司徒華，亦都係。同支聯會，司徒華另外一隻手就係支聯會嘛。咁所以一路以嚟喺左派裏邊咧，都係以鬥倒教協作為佢哋嘅目標嚟嘅。咁但係亦都係因為教協咧本身喺香港嘅教師裏邊咧係有相當強嘅支持度。所以一路都 推唔喐咯， 打唔入啊，打唔入啊。其實用咗好多方法嘅啦，在裏面拉出來又有些教協的理事向司徒華 confess， 就是他們中共派入去的人也都有，即是滲沙子挖牆腳，幾十年來都打不冧。好了，現在就硬來了，我覺得已經是我就是要用最粗暴的方法去 DQ 老師，我看看你教協怎麼回應，是吧？跟住如果你做不到事的話，然後就另一手就攻擊教協了，就是說你看看有什麼用啊，是吗？ 夾咯， 而家兩邊夾㗎，網上邊一樣係好多人少緊教協㗎，其實係。 咁啊契弟啦，係嘛？ 係啊，誒冇用啊，又呢個貪戀呢個十皮嘢人工啦，咁樣就兩邊夾嘅，其實係。咁但係我就係話，如果要攻冧呢個教協咧，佢已經係長期啊，由1990年代開始嘅目標嚟㗎啦。咁今次楊潤雄、林鄭月娥咁樣用咁粗暴嘅方式去 overrule 呢個學校嘅決定，仲要警告埋呢個校副校長嘅話咧，咁呢個教育界文革咧就吹起號角啦。 係， 同時咧就你要結合埋樂慧玲去巡區，一個徐天文傾家蕩產，冚家拎曬啲錢出嚟愛國， 嗯， 同埋呢個吳婆婆。小西灣死慳死抵捐110,000愛國，這個也是政治運動的開始了， 嗯， 就是你那些這樣的千億富豪萬億新抱， 嗯， 有沒有報效的祖國，你不要以為他做完這些這樣的雷鋒樹立樣板之後就沒有件事，我覺得不是的，其實這個也是整頓資本家的運動的開始， 搭棚做鬥爭啦， 是搭棚做鬥爭了，真的， 啊， 你以為喂限聚令大家上不到街就停了， 嗯， 林鄭都冇得停啊！我覺得林鄭是長期碌爆曬卡為止，仲要做到乜嘢做盡啦， 嗯， 係嘛？臨退休的呢個女優之前所做的嘢，全部做盡曬啦， 啊， 就會俾佢走啦，我覺得。咁，嗯，即係話而家呢個啱啱好2020年的下半年咧，先至係香港文革， 嗯， 進入呢個1966年的上半年的情況了， 嗯， 那第一槍就是教育界 了， 那社工究竟怎麼動呢，一定是跟社工註冊有關的 了，是，那即其實你現在你社工都會引入 DQ 制咯， 護士呢， 是啊，護士啦，醫護界啦， 是啊， 即不同的界別啦，你總之 就將 DQ 這個選舉主任 DQ 模式全面在香港遍地開花， 嗯， 電台發牌啦，商台如果唔執某啲節目，我估都玩完噶啦。潘小桃唔走都玩完噶， 商台係咪兩年續牌一次啊？已經好短啦，而家。 如果潘小桃唔走都玩完噶，我覺得。 係咯，走咗啦，佢已經。 咁你跟住就逐樣逐樣嚟啦。咁本來咧就好難攻陷嘅，點解咧？因為你呢啲咧，第一你要 AO 合作，係咪喺最近你睇到嘅通訊管理局裏邊其實？負責嗰個就係邱騰華啦，下邊派入去通訊管理局嗰個就係經商局嘅常任秘書長啦， 嗯， 仲有這個通訊管理局嘅主席就係呢個譚允之啦，曾經被傳為呢個律政司嘅人選， 哎，大眼雞啊嘛， 大眼雞啦，全部歸邊啦，竟然指鹿為馬就將呢個意見節目左右紅藍綠， 嗯， 就 label 話佢偏頗，唔問警方攞回應，咁荒誕嘅裁決都做得出，一個五分鐘。的時事評論節目，即等於我哋兩個坐喺度評論緊教育局呢單決定。如果我哋係觀台大鑊啦，佢，嗯，就會問點解兩位主持人唔問呢個教育局楊潤雄攞回應，而係就咁出街話佢大石砸死蟹咧？咁，嗯，樣係咁荒誕嘅裁決都得，所以你睇到冇噶啦，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即係真正進入焦土就係咁啦。 哦，係啊，而家進入焦土就係咁啦。其實但係問題就係話啦，嗱，呢一種係攬炒行為啦。你而家中共喺香港攬炒啦，其實佢自己受翻嗰個苦果嘅嚇。 咁，我覺得唔係噃，中共都幾 happy， 你咪喐咗你啲學校，你啲中產咪移民咯，哦，大把人喺大灣區諗緊落嚟。 呢，這個問題咧，就其實就係啊諗下，即係而家阿攬炒霸一現咗真身啊嘛。 啊，劉祖迪啊。 係啊，劉祖迪啊嘛。咁其實佢一開始就係話咧，嚟緊 四大任務，四大主族啊。 嚇，四大主族，其中一個主族咧，就係，是，要諗下點樣去搞好個論述啦，咁樣樣。咁啊，係咪差唔多時間啦？我哋轉頭翻嚟講下攬炒霸好唔好啊？ 好啊。 各位網友。秋高氣爽，正好咧就係食啲辣辣地嘅菜式咧，暖下個胃。仁超出品嘅大廚系列秘製麻辣雞煲，採用四川嘅紫天椒，芬香撲鼻，配合我哋嘅秘製醬汁，食個越食越想食。仲可以自己加啲菜啦、豆腐啦，同埋粉絲，更加惹味。每盒800克，原價88，現售69。